我唔系医生嚟嘅、 okay. 因为我哋唔系开药啊，我哋唔系medical， 唔系诊症嘅医生。 系啦，系啦。 咁我叫你啊 Elizabeth 啦，好嘛？ 可以啊。 而家喺屋企啦，今日咁冻咧，好多人都喺屋企咧，觉得好舒服啊，暖粒粒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其实各个家暴咧，我觉得家同埋家庭同埋暴力呢两个字咧，好似咧你将佢摆埋一齐嗰阵时咧，会有好多人觉得一听到就好唔开心。原因就因为家庭应该系一个咧最安全嘅地方嘅，所以当家庭发生暴力嗰阵时咧，你可以想象到嗰种咁嘅无望啊，嗰种咁嘅震惊啊咁嘅嘢。咁所以我首先问下你嘅黎清明，其实咧。嚴格啲講，乜嘢叫家暴呢？ 我諗好闊嘅。其實如果我諗就即係同一啲暴力嘅情況即係相似啦，只不過係發生咗喺屋企啦嚇。因為我諗就係、是、即係你對你嘅屋企人做咗一啲真係超越咗佢哋嘅身體安全嘅範圍嘅嘢啊，無論係精神上啊或者肉體上啊，咁其實都是一些的暴力的情况来的。但是只不过呢，我觉得呢有时呢我们对家暴那种即敏感度呢好像呢就低一点。即如果我们同一样东西，即是说你在街道打那个小朋友，即是你人人都知道你是不对的，即是你一定会被人拉的，那个小孩如果不是你的仔来讲，是不是即是你打人家的小朋友。但是在家里面呢你即係罰佢啊，或者你即係所謂叫做嗰啲咁嘅叫做體罰啊，或者係用間尺打佢啊，或者打佢一巴啊咁樣，好似啲人咧就會覺得咧，咦呢啲又唔係咁嚴重嘅啫咁樣嚇。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即係家庭裏邊發生嘅暴力咧嘅嘢咧，即係其實法律上其實佢咁樣都係唔好嘅，都係唔得嘅咁樣，但係我哋都零容忍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因為喺屋企裏邊咧，好似咧。呢啲嘢就好似好麻木咁样嘅，又好似咧就大家都怀疑紧，咦个爸爸打个仔一巴，系咪要拉个老豆啊？咁样系咪应该要容忍啲啊？咁样，但系呢啲如果发生喺嗰个同你冇亲戚关系嘅时候，冇血缘关系嘅时候咧，就人人都觉得喂咁唔得嘅，打人细路仔一定要拉你嘅吓，你唔可以打人嘅，那个都系人嚟嘅，但系嗰个人做咗你个仔咧，就好似有人怀疑紧。咦都情有可原嘅，因为佢激嬲佢啊嘛，咁好多好多原因呢就令到呢啲事情呢好似呢淡化咗个严重性咁样。 係。咁我咁都视乎呢就係、是、嗰个界线画喺边度。 啱、 即係譬如你所讲嘅正话嗰样嘢呢，睇法呢好多人都唔觉得係一个暴力嘅。特别係用个睇法去教細路仔啦。我諗喺好多家庭，甚至係喺好多家长嘅心目中呢，起码部分啦，都仍然觉得係教細路仔个方法嚟。你正话又提过咧 ，Elizabeth 提过嘅话，家暴咧除咗讲话系肉体上嘅暴力，包括埋精神嘅暴力，咁呢个咧就更加难去有个定义啊。 系啊， 咁所以咧，我谂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未必好多人搞得清楚嘅，点样佢即系咪呢个已经达到家暴咧？喺法律上有冇个定义嘅咧？其实， 我谂其实。如果你用即係法例嘅一個立場嚟睇咧，總之其實你都當係佢同你冇親戚關係，即係一個我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對方一個獨立嘅個體，你做咗一啲嘢侵害我嘅人身安全嘅，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告你即係傷人啊，或者係啲咁嘅情況，即係其實係唔會話因為係你任何一個關係上，所以呢條法例有寬鬆嘅，即係冇可能嘅呢樣嘢係。咁但係你話咧，即係嗰個精神上嗰樣嘢咧，其實咧就真係咧喺屋企裏邊咧，即係因為如果佢係你陌生人，你都唔可以有嗰個能力去虐待佢啦，係咪先？佢就好簡單咁樣，佢唔睬你都得啦，係咪先？但係屋企裏面咧，個精神上嗰種壓力啊，或者精神上嗰種咁嘅侵害咧，其實咧又真係好獨特地咧，即係喺屋企裏面或者嗰啲親密關係裏面咧，即係容易啲出現嘅嚇。咁亦都係令到我諗就係我哋好多時就係俾嗰個感情騎劫咗啊，即係咧好似就因為佢係我最愛。咁佢做嘅嘢我要容忍，佢有原因嘅。咁好似不断咧咁样咧，好似去合理化咗呢啲情况，令到自己咧即系好似走唔甩咁样嘅情况咯吓。 我哋今日倾个家暴之谜啊嘛， 其實個意思就係要拆解咧關於家暴嘅迷思啦。咁其實我正話都講咗一啲噶啦，即係譬如話咧。家暴嘅唔係淨係局限於肉體上嘅暴力嘅，精神上嘅暴力已經係啦。咁另外一個嘅，我諗好多人嘅誤解咧、就是，就係覺得家暴嘅好多時個受害者咧都係女性。 嗯。 特別喺通俗文化對於個家暴嘅描述裏面啦，主要咧其實都係講嘅係個丈夫。丈夫咧係點樣咧係虐待妻兒。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個情況未必係咁，係咪？ 系啊，因为我谂其实实际有研究显示咧，其实咧即系男对女用嘅暴力同女对男用嘅暴力咧，其实个比例差唔多。 系。 咁但系咧，反而咧因为报出嚟嘅少啊，咁我谂就碍于好多原因啦，即系可能男性觉得讲咗出嚟好冇面啦，即系好似就算可能或者。聽眾可能講，你聽日同有人講話，我老婆打我啊，咁可能你啲朋友話你唔好講少啦，咁樣佢恩挑鬼命點打你啊，咁樣。同 埋男子氣概有關， 類似啦。咁可能人哋都唔會值得關注嘅一樣嘢。 情況等於其實性騷擾咁啫嘛。 啊，類似係啦，即係可能已經有一個定型啊，即係個性別 定 型，係啦，性別定型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一來報出嚟又少，咁二來咧就係話嗰人覺得咧嗰、那個就算係啊，那個影響性又點啊？同你玩啊，即係耍下花槍啫，唔會打死你嘅。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我俾我先生打嘅時候，嗰啲人就會認真好多，係嘛？嚴重好多。咁我諗聽眾大家都有時記得翻以前有一個幾年前有個十四巴港女事件咁樣，即係個男 係咩？我唔知道係咩事件。 跪喺度，咁就當眾俾個女朋友。朋友打咗十四巴，咁、 哦、 样咧，嗰、那个男仔咧就求个女仔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咁样，居然系冇人帮手嘅。咁事后咧，其实咧只系罚咗1000蚊嘅啫，定系好轻好轻。咁嗱，调翻转，如果角色系。那個女仔是被個男仔在條街這樣打， 可能會有多啲人仗義出手啦，或者已經幫佢報咗警都未 定。我諗打兩巴已經有人撳住個男仔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個大眾嚟睇咧，即係會睇呢啲暴力嗰個程度就好唔合比例咧，就係話覺得即係女打男咧係冇乜嘢嘅。 所以呢個先係新聞啊，Elizabeth。較近期嘅咧就係一個咧女朋友虐待個男朋友嘅案件啊，嗰、那個都係廣受矚目嘅。 嗯，系即系呢、這个系边个案件啊？边个？ 哦，就系、是、一个法庭嘅案件嚟啫嘛，就系、是、讲个女朋友虐待个男朋友噶嘛。 咁 结果系判咗刑嘅，应该。 我谂如果你真系好严重咧，即系其实真系有伤痕咧，去到法庭咧，其实系会嘅。但系咧，我谂就系、是，我觉得系社会睇呢样嘢嗰个反应啊，即系好似我哋睇嗰啲电影啊或者广告啊。即係咧，經常都譬如有一包紙巾嘅廣告，經常都係咧個女生刮男生嘅嚇，咁、啊、樣咧經常都係咁刮嘅，咁好似咧就好有型咁樣嘅，或者咧係理所當然嘅啊，你係渣男，我咪刮你幾巴咯咁樣，即係冇乜問題。即係但呢啲耳濡目染之下咧，就覺得好似強化咗暴力啊，合理化咗暴力啊，咁樣嚇，而可能令啲女少女啊，或者女士啊，都覺得即係比較唔係好敏感，話喂，原來唔可以咁樣打嘅喎，嗰、那個都係人嚟嘅喎，嚇、啊、你咁樣打都可能犯法嘅喎，即係我諗就成個社會都有少少責任喺度。 講開呢個咧，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題目嚟嘅，即係其實普遍嚟講咧，好多時咧，呢個係啱嘅，即係關注啊，特別喺父權社會啊，關注咧，其實男性啊點樣去濫用咗自己嘅權力對待女性啊，咁啊有近期嘅有所謂呢個我也是嘅運動啦 ，Me Too 個 movement 啦，咁亦都令到更多人關注啊，其實女性喺一個男性中心嘅社會裏邊咧，所遭受嘅種種嘅不公平、不合理嘅待遇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有趣咧，就係比較少人關注嘅就係女性施加喺男性身上嘅暴力。喺家庭裏面咧，家庭女性同埋男性嗰個關係咧，我好多男性朋友咧向我投訴一樣嘢係咩咧？我唔知道呢個屬唔屬於家暴，可能都屬於家暴都未定嘅，就係嗰個太太啦，點樣將個屋企啦變成咗好似係一個囚室。 甚至一个监狱咁啊。我谂呢个系最多嘅已婚嘅男人嘅其中个投诉嘅，就系佢喺屋企咧要规行矩步，做错少少嘢，整污糟少少嘢，唔去冲凉，唔记得刷牙，或者唔中意刷牙，或者啲卫生嘅习惯唔好嘅，诸如此类啊，都会咧系受到咧好严厉嘅对待。譬如我以前有个同事话俾我听咧。佢就唔係咁中意喺屋企同老婆食飯嘅，因為咧佢跌咗一粒飯落地下啦，都會受到懲罰嘅等等。咁即係呢個咧，我唔知道有幾普遍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諗好多喺朋友圈裏邊嗰啲已婚男性啊，或多或少有啲咁嘅投訴都未定嘅。咁問題咧就係當你去到一個嚴重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呢一個都可以話係一種家暴，因為呢個係精神虐待啊嘛，係咪咧？ 呢、這個我諗就即係比較有好有趣嘅，即係咧點解個男士會係回應啊，或者係順從地被罰啦？即係咧係用 你結咗婚未㗎？Elizabeth， 哦，結咗婚， 結咗婚， 但對方用啲咩方法咧，即係令到佢就範咯？我諗係嗱，如果咧我諗就呢、這個係一個比較。长远啲嘅睇法咧，即系如果你头先咁样讲咧，即系话嗰个男士都觉得系一个囚室啊，即系已经好辛苦啊，咁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好大嘅隐忧咧，其实就系话你忍紧你嘅配偶啦，咁你忍嘅时候咧，其实就系话你变咗将配偶变成一个。即係忍耐嘅對象，當然就唔係好嘢啦，好嘢就唔係叫忍啦。 但係好似呢個係一個婚姻嘅婚姻嘅真相嚟嘅喎， 必然階段啊嘛，係即係必然行去呢、這個，即、就、係、是、令到對方，因為我忍，所以你已經變咗一個唔係可愛嘅對象。我哋傾下咧，我哋即係探討下咧，其實我哋即係初初結婚，你梗係覺得佢智力同權力都同你差唔多，你先同佢結婚㗎嚇。咁係 咪咧？唔知有冇人從呢個角度去諗，係咪同嗰個對象結婚？即 係 從個權力嘅角度去考慮，我諗比較少 啊。大家差唔多自愿噶嘛，係咪？即係我，所以而家即係大家都係咁上下咁樣，冇人。即係我諗初我諗係好少人會覺得，哇！我天生好中意俾你控制啊、鉛制啊咁樣。但係我諗行下咧，就好似頭先咁樣咧，就去咗忍嘅就話算啦，即係我費事嘈啦同你，或者係或者誒算啦，你係我揀嘅，鬼叫我衰咩揀咗你？咁你要我咁我都咁啦咁樣嚇。 同埋好多人咧。覺得個家就個避風塘啊嘛，即係你喺出面可能喺個職場裏邊啦，即係你係好勇鬥狠嘅都未頂，但係想翻到屋企啊，即係就想息事寧人嘅， 係啊，係啊，息事寧人啦，唔好嘈啊，咁以和為貴。咁但係嗰個成本咧，你腦裏邊咧就變成好似好討厭對方啊。咁但係你都好討厭到某個境況咧，即係如果真係對方嗰個語言比較即係侮辱性啊，或者你真係忍無可忍咧，你個腦裏邊咧會形成一啲反擊嘅一啲咁嘅諗法啦。即係而呢啲反擊咁嘅諗法咧，或者係用嚟。舒壓又好啦，或者係用嚟係好似同自己有個交代又好啦，咁樣敢怒不敢言啦，咁樣其實呢個我諗係比較唔健康同危險嘅情況，因為你忍得幾多，同埋我諗忍下咧，其實你有時候你唔知道自己個自控能力去到邊咧，可能就將嗰啲恐怖嘅念頭啊，或者唔恐怖嘅嘢一次過爆出嚟啦嘛，咁你爆咗出嚟嘅時候，對方又唔知嚇無端端你講翻咁多年前嘅嘢，咁樣我只係叫你擺翻粒飯啫喎，咁佢又覺得好無謂，好無辜。咁其實我諗講得啱咧，就係中國人咧，我自己覺得咧，中國人係好少咧，係好有效咁樣去處理憤怒呢個情緒嘅。係啊，多數係忍啦，或者係咧忍無可忍爆出嚟啦。咁爆出嚟嗰下咧，又好難睇，好肉酸噶嘛。又覺得好似咧，我真係控制唔到啦，或者失控啦，於是佢就更加。驚佢即係處理呢個憤怒嘅情緒，係幾挑戰性嘅，即係你當你已經滾滾地嘅時候，你仲要去講咁樣咁所以咧，經常都好似好難堪收場咁，於是就寧願忍咗就算啦。 係，同埋咧暴力啊，係會滋生暴力嘅。即係家暴咧，其實覺得係幾次呢個校園嘅槍擊事件嘅。校园枪击事件好多时个情况系咩咧？就系一个咧，饱受欺凌嘅学生吓，喺个校园里边咧，成日俾人虾嘅，虾得好紧要嘅。 系。 咁佢到咗一个程度嘅忍无可忍咧，佢就 拎支槍、羅福槍也好，自動的武器也好，手槍也好，回到校園大開殺戒。咁呢個其實佢爆發嗰一刻嘅之前咧，其實已經係好多暴力喺度嘅。咁最後嗰個暴力咧，就係成樣嘢嘅一個高潮咁解啫嘛。咁好多時候家暴都可能係咁嘅，即係當有一個家暴嘅事件咧，即係牽涉到人命啊，警方介入啊，最後要上法庭啊。但係其實嗰個事件咧，只不過咧係嗰個成件事嘅一個爆發嘅一個高潮。之前咧，其實可能已經係有好多暴力嘅累積嘅。 我覺得啱啊，即係你其實嗰個校園槍擊講翻，咁其實佢喺度忍。咁嗰個人嗰、那個學生其實個腦裏醖釀住啲咩呢，即係我當時我反擊唔到你，我腦裏面咪醖釀我點樣反擊你囉，部署囉，係咪即係慢慢部署慢慢部署，咁去到有一個點就係、是、我點解做呢，就係、是、我嘅推動力強過我個殺停力㗎嘛，咁你先做咗一個行為出嚟嘛。咁我諗家庭裏面都係啦，即係我就係、是、我以為我忍到你，或者我忍到你幾耐我就走啦，或者我忍到點樣我就忍啦，即係大家都可能有時高估自己嘅忍耐力。咁但係某些情況下呢，其實我哋個殺停，我哋個衝動，即係譬如話我真係好想即係點點點㗎啦，但係好我忍你我做到日頭係得㗎喎。或者呢个精神状态好嘅时候得㗎喎，或者有其他嘅分散你注意力又得㗎喎。咁但你到呢可能你飲咗啲酒啦，因为呢酒呢就係大腦抑制劑嚟嘅，就減弱咗你嘅嗰个控制力。或者你夜晚你个腦呢大腦疲累啦。咁呢你就冇能力呢再调教你个冲动。就令到嗰個衝動，你嗰個推動力就強過你嘅殺停力， 就釋放你嗰個咁嘅攻擊性。 係啦，你平時已經部署啊，或者諗咗啲嘢咧，就好似即係爆發出嚟，做咗出嚟，你自己都唔知道。咁所以我諗咧，好多時候我哋嘅個案裏邊咧，見到咧就係啲家暴嘅情況，就係、是、夜晚啦、啊，或者飲咗少少酒啦、啊，或者。雙方係極度疲勞啦，為咗件事已經扯咗成晚啦，冇得瞓啦，即係呢個瞓唔到，冇得瞓咧，咁樣係咁熬你講咧，咁呢啲情景係最高危嘅啦。 係啊，咁我哋或者下一節咧可以講下咧，其實如果唔忍咧，可以點樣做？好嘛 ？OK， 好啊。 咁啊，我哋先聽隻歌先。 OK， 就係、是《花街七十號》林子祥嘅。 好。 独坐在车，我手到清早，但你与他。 你跟他的脚步，三去忽有一把声音唤醒我疯癫的脑部，傻瓜他会因你心伤。 10495点，升1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744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5，瑞士法郎0.883，加元1.277，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86美元，卖出1887.76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朝早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0年就快过去啦， 慧琳，话咁快咧就迎接2021年啦，心情真系好紧张，又想去快啲嚟，又唔想去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慢慢嚟，唔使急噶。 咁慧琳嫲，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咧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 喂，都话慢慢嚟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第14届香港书展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 凡喺2020年首次出版嘅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哋仲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噶啦。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日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Potluck Dinner 呢一个喺西方较普遍嘅社交活动，大意系参加聚会嘅客人都要自携食物。在聚会入面，大家可以品尝到唔同地域嘅特色食物，了解异地嘅风土人情，既有趣亦都有意思。但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可以很全神地将 Potluck Dinner 这个词语翻译成中文。5年前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提出一个新概念，就是全球各国因应自己的国情提出自己的减少碳排放方案，共同合力解决气候危机。参加 Potluck Dinner 的客人除了留意别人带来的食物之外，一般都会花些心思整些好餸，等大家在聚会入面吃得开心之余，亦都希望赢来掌声。 巴黎協定背後的理念和 Potluck Dinner 如出一轍，大家各盡所能炮製出最好的減排方案，是多年來最精彩的一次外交示範。按照巴黎協定，各國必須每五年檢視減排方案再提交大會，2020年正是各國提交新方案的時間。那大家又準備了什麼值得炫耀的菜式呢？英國的氣候變化委員會率先公布最新的碳預算案，建議在10年內減少 68% 碳排放，並在2050年達到零碳排放。報告突顯出過渡至零碳的新機遇，包括新職位、經濟復甦、環境改善等，清楚指出減碳和經濟發展並不對立，無疑是對唱反調的人刮了一大巴。有趣的是，一向懷疑氣候科學的首相約翰遜竟然都一反常態接納委員會的建議。這邊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承諾在2060年之前中國達至零碳，而香港亦都力争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看来这个全球减碳 Potluck Dinner 的菜式应该很健康，而且是色香味俱备。但是讲到底，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中用自己的方式出一分力，而不应该只是推搪说全球减碳是政府、是大企业、大机构的责任。蓝地球，梁永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嚟到第二節廣東廣西，我是林佩里。咁啊，除咗歡迎廣東廣西嘅固定嘅聽眾之外咧，都要歡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話台嘅朋友，因為咧由11點開始咧，中文台咧就會聯播嘅。系啦，咁啊，继续咧同阿黎清文倾下家暴之问。你好 ，Elizabeth。 喂，你好，继续。 我其实咧对于家暴咧，我有个理论嘅。 嗯。 呢、這个就系我觉得系同个权力有关嘅嘢。 嗯。 咁啊，有句说话咧叫做权力皆腐败。 嗯。 绝对嘅权力咧就绝对腐败啊嘛。其实所谓权力腐败意思咧，就即系话权力被滥用。 嗯。 咁啊，所有權力都會有被濫用的傾向的。 嗯。 你越大越擁有越大的權力呢，你就濫用你的權力的機會就越大。我覺得家暴呢好多時發生呢就在於呢家庭裏面的成員呢嗰個權力相差太遠。 嗯。 有人的權力特別大，另外一個人呢幾乎呢即係撫養由人。 嗯。 咁嘅時候呢就容易會出現暴力。 嗯、 即係種種嘅暴力。因為當你擁有咁大權力嘅時候咧，你好容易濫用你的權力嘅，即係譬如你睇呢、這個奴隸嚇同埋主人嘅關係就係咁樣，有幾多個主人會虐待個奴隸嘅？如果當家庭咧最理想咧就係和諧平等啊嘛，但係好多時個實際情況都唔係咁嘅。呢個情況咧就係點解話會有陣時有啲譬如個家庭裏邊咧會有一啲成員咧係。老人家啊，病人啊，特别需要人照顾，自己冇能力照顾自己嘅时候咧，佢嗰个所谓护理人，即系嗰个 caretaker 咧、亦都会有机会啊虐待佢、原因咧，除咗因为太大压力啊，诸如此类之外咧，就系嗰个权力相差得太远啦。 嗯， 你睇个夫妇都系咁样嘅。如果个夫妇个权力相差得好远嘅时候咧，好多时会出现个问题。Elizabeth 点睇啊？ 几有趣嘅、我就冇从呢个角度去睇嘅。咁、但係呢我諗呢唔多唔少呢係权力呢我諗就係有个差距係一定，因为两代之间啦或者係 父母同仔女，仔女個權一定係少過父母啦。咁弱嗰啲啦，老人家同埋你年青力壯啊，又有個權力嘅唔同啦，咁樣。咁你話嗰個權力嘅濫用，我自己覺得屋企裏面呢，即係比較係有啲奇怪嘅地方嘅。即係我哋嘅權呢，其實呢，我哋權即係某程度上都是影響力啦，即係我權係要我要你跟我的方法去做啦，呢個係一個影響力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往往睇起上嚟咧，即係施虐者嗰個人啦，我哋話即係用暴力嗰個人咧，睇起上嚟好有權。咁但係你實際上咧，我覺得佢哋好無權嘅嚇。咁咧佢哋係可能係要做一樣嘢，譬如啊媽咪叫個仔做嘢咁樣啦嚇，叫極都叫唔到嘅。 嗯。 嚇，佢冇權嘅。咁但係個仔咧，可能聽佢個偶像咧話：哇，呢個手機好喎，佢即刻撲到佢。咁啊，呢個影響力，呢個權嚟嘅，我覺得係。咁但係個阿媽對個細路講極講嚟講去都講唔到，話叫佢翻學又唔翻啊，點又唔做啊，功課又唔搞啊。完全冇影響力嘅，咁、但係佢去到咧，去到冇能力再影響佢嘅時候，可能動粗啦，或者係喐手腳啦，攞佢啲錢啊，或者係唔俾零用錢啊，用呢啲咁嘅正所謂僅餘嘅一種權力，去嘗試影響個仔女做一啲嘢。咁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咧，我哋睇嗰個家庭裏面出現嘅一啲暴力問題呢，其實施虐者有時係真係我自己覺得佢哋都好可憐嘅， 係 某樣程度啦，佢哋即係冇乜把炮啦，或者呢憑自己都完全都冇人騷佢啦，即係可能個先生返到嚟全屋都當佢透明嘅咁樣，佢即係自尊心受損啊，乒乒乓乓人哋先採佢啊咁樣。即係所以我又覺得用呢個角度，我又覺得咧，佢哋嗰種權係去到冇其他嘅方法，用咗啲好唔智慧嘅方法濫用咗出嚟，而傷害咗大家咯。 其實係一種絕望。 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權如果真係有影響力或者有權嘅人咧，其實佢喐下或者即係佢嗰個價值觀啊，哇！爸爸咁勤力喎，我哋都勤力啲啊，呢啲咪有權咯，咪有影響力咯。或者係話媽咪對人咁友善喎，我哋咪跟咯。咁其實如果用到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諗大家應該從呢個方向去渴望啊。 這個、呢個咧 ，Elizabeth， 你有冇睇過個伊索寓言啊？其實講一兩樣嘢。呢、这個就係講緊咧嗰個風同埋太陽嘅影響力同埋權力啫嘛，係 啊 係啊，係啊，即係當你做唔到嗰個太陽嘅影響力嘅時候咧，你咪做風咯，係咪？ 係啊，揀嚟。 不如我哋講下嗰個家暴嘅種種啊，即係話咧喺家庭裏邊咧，暴力可以用啲咩形式出嚟？其中嘅一個咧。這個呢即都幾普遍的，因為有時候就算你不用真的很深入去了解個家庭，你都看到那個暴力就是他們的交談，即個所謂語言暴力，語言暴力那個在個家暴裡面呢，即有個什麼角色在這裡呢？ 語言暴力呢，其實嚴格來說呢，都是一種精神虐待來的。那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呢，你一動手呢，可能你就有證據嘛，是不是啊，有傷痕啊咁樣。那就你可以咁樣睇啦。那就語言暴力嗰樣嘢呢，其實但係嗰個侵害性，即係雖然你冇瘀傷啊，但係個精神損傷非常之大。係、因為咧，我哋其實人咧好多好，我哋諗嘢，我哋人去諗嘢咧，其實咧係用啲 image 去諗嘢嘅，用啲影像啊。譬如話、我做節目，我唔會諗幾隻字出嚟噶嘛，我就係諗我今晚咁樣做，即係啲畫面嚟嘅。我哋諗嘢係，我哋個腦諗嘢係用畫面諗，但係咧鬧人嘅時候咧。就真係幾隻字出嚟㗎喇，即係呢就唔會用一啲畫面嘅，而呢啲語言嗰啲嘢呢，我哋擺喺個腦裏面嗰、那個記憶裏面呢，係確實係非常之耐嘅。咁因為我哋呢鬧我哋乜乜乜呢，我哋自然又會諗啊，我點樣乜乜乜乜法啦、啊、咁樣，我點樣衰法啊，我點樣冇用法啦、啊。喺嗰、那個好似我哋背書咁樣呢，好似喺個腦裏面好難磨滅出嚟嘅。咁當然我哋用語言暴力嘅時候，我哋唔會好斯文㗎嘛。即係我哋唔會話啊你係乜乜乜，我哋一定空心神恶煞，我哋个样子一定系令到人哋惊，令到人哋真系觉得自己系咁样。我哋个态度已经系一种好侵略性的一种态度。咁所以呢啲加加埋埋个气氛咧，其实令到嗰个人个心灵上咧 歪曲咗嘅，啊，即係鬧得多咧，真係你長期咁樣俾人鬧話你冇價值啊，你豬狗不如咧，其實你嘅嗰個人嗰個心情咧就會朝住呢個方向行。 係 聽得多咧，你就抬唔起頭。所以其實咧，語言暴力嗰個傷害性嗰，那個深遠程度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比起即係身體上嘅傷害咧，有機會仲長久嘅嚇。咁好多時咧，就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停咗嗰啲肢體嘅衝撞啊、暴力嘅時候咧，轉化成呢種暴力嘅嚇，咁，就會用呢個方法或者經濟嘅控制啊，或者係即係孤單咗佢 ，isolate 咗佢啊，唔俾佢嗰個交友上，唔俾佢出去咁多嘅控制啊，同埋呢啲咁嘅語言上嘅侮辱咯嚇。 呢，這個個語言嘅使用咧，呢，這個幾有趣嘅，喺一個家庭裏邊。有啲人呢即係覺得呢嗰，那個香港人所講嘅所謂嗰互疾文化，鍾意疾你疾我嗰，那個係代表一種親密㗎喎。 係。 即係呢個無論呢係夫婦啊、兄弟啊、父母啊、子女啊都係嘅。特別係我特別留意到嘅呢就係，呢一啲夫婦或者情侶，佢哋好多時覺得咧，你表現個親密嘅方法咧，即係如果全部都係融融細語啊，講啲情話啊咁咧，好似好肉麻咁啊，亦都覺得咧好似好唔適當啊，特別喺公開嘅場合，喺啲朋友嘅面前，咁大家佢哋個關係非比尋常噶嘛，唔係一般嘅關係嚟噶嘛，係一種親密嘅關係。亦都係咧，所以而家因為咁親密咧，先至可以咁樣同對方講嘢。即係譬如有句説話話，即係我哋未親密到鬧交嘅地步嘛。但如果你咁親密嘅時候，就唔單止係鬧交啊，直情係可以侮辱佢嘅。即係，但係問題咧，即係你一方面咧，即係如果用呢個方法去表現親密嘅時候咧，你就唔知道幾時咧會過咗界嘅，變成嗰種一種語言暴力啊。 係，有時擦槍走火就係呢啲位，即係咧，你明明係講到笑嘅啊，嗰日你又唔中意人哋咁樣講喎，咁樣你就變咗對方就即係踩咗地雷都唔知啦嚇。 所以其實如果你從個心理學家嘅角度睇咧，呢十就係嗰個所謂語言暴力啊，喺邊方面嗰個殺傷力係特別大咧？ 我諗你就嗰個氣焰咯。你嗰個整，因為你頭先講嗰啲可能佢哋笑笑口咁樣講啊，即係你知中國人都唔鍾意當眾讚啲仔女啊嘛，邊度叻啊，佢好彩咋嘛咁樣，即係可能你笑笑口嘅喺度，咁人人都知你其實係喺度誇緊佢啊，不過呢你講嗰幾個字呢可能你就話唔叻嘅啫。我諗整體個氣勢啊，即係嗰個人嗰個即係即係 intimidation 有幾強，即係咧令到嗰個人有幾驚，又即係幾嗰個氣氛好緊要。即係我諗咧，情侶一定係分得清咧，你講笑咧定講真嘅嚇，因為你有語言，因為其實非語言嗰個表達咧，其實係快速啲、強啲，亦都係整體性啲，係呃唔到人嘅。 但係好有趣嘅喎，Elizabeth呢個其實好多時間唔單止情侶啊，好多時間個真話咧係要透過笑話先講到出嚟嘅。 O、okay, K， 包装下先。 因为嗰时嗰啲真话嘅个杀伤力太大啊，可能你唔将佢包装成笑话咧，系讲唔出口。但你又真系想讲，所以好多时间其实咧，可能系有七分真嘅。所以有阵时就呢样嘢系要即系好难去分到嘅。 喂，如果系咁咧，都好嘅。即系咧，我觉得你头先上一节讲咧就话，咁我哋唔忍可以点咧吓？咁你头先讲嗰个方法都 OK 嘅，即系咧用一啲笑话嘅包装下，即系咧包装下嗰种不满咁样话，哇！你成日叫我我喺呢度好似坐监咁啊，讲下笑啫。即系我谂用啲 soft 啲嘅 approach 去讲咧，咁可能咧就会试下水温先啦，睇下对方系咪收到啦咁样吓，咁就可能戰下底先啦，其實你咁都好好㗎啦，不過係呢一樣啫，呢樣扣咗你五分啫，其實你已經95分㗎啦咁樣。咁我諗呢，即係我諗即係易啲入口啊，正所謂對方，即係你要講不滿嘅嘢呢，可能呢你都要考慮下個後果㗎嘛，即係點解你忍呢？因為你之前你可能考慮個後果話忍呢可能係個風險少啲，所以我寧願忍啦。咁但係你忍得多，你個心裏面可能有好多刺啊，覺得即係無謂咁樣搏嘅時候，可能你都要試下講俾對方聽，你真係唔鍾意嘅時候，可能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少少口講。 包裝一下先，咁樣如果佢真係 serious 咁，哎，我講笑啫嘛，咁樣即都係個方法嚟。 喺最後嗰節咧，我哋可以講下咧，即係譬如有啲咩可以求助嘅途徑啦，或者係點樣可以咧防範啊，減輕家暴嗰樣嘢。我哋而家再可以講下咧，就係、是。譬如话呢个家暴呢，我自己觉得啦，家暴都有唔同嘅情况嘅，有啲就真係控制唔到嘅爆发出嚟嘅。有啲呢其实可能嗰个所谓个暴呢系一种手段嚟嘅，系控制对方嘅一种手段。如果系咁嘅时候呢，即除咗话真係用个武力去控制你之外呢，好多时候可能牵涉到一啲呢心理操控嘅嘢。 是 一个心理操控嗰样嘢，即系喺家暴里边，其实佢又担当个咩角色咧？系咪一个普遍嘅嘢咧？ 有嘅，因为咧，我谂心理操控咧，其实好多时系出现一啲比较即系病态少少嘅关系上咧，就系话有一方系好怕失去对方，一啲去到一种病态嘅妒忌啊，或者系即系一啲边缘人格啊嘅失调嘅人士会出现呢啲嘅情况咧，就系好怕对方会走咗去离开自己，咁佢要用好多个方法。去即系孤单咗佢，孤立咗佢啊，或者系用好多个方法话俾佢听，你离开我，我就会死啊，或者系我伤害你最亲嘅人啊，咁用种种嘅方法令到对方咧箍起一个离唔开佢嘅境况。咁好多时咧，有时我哋会咧即系或者唔明白嘅一啲外人，佢会觉得话哇咁样对你都唔走系你个问题咁样，咁呢个就是一种系受虐人士嘅一种病一种咁嘅情意结啊，或者一种咁嘅状况咧，其实当事人自己受虐嘅伴侣都唔知道自己喺一个好危险嘅情况。 系啊，呢个都系我一路关注嘅问题，就系虐与被虐嘅关系。 系， 不过我哋最后一节先讲。 好， 呢只歌都系你想听嘅喎，李一晨。 系啊，呢个其实系有一啲 tips 喺里边嘅。 系咪好啊？一阵我哋再倾，先听呢只歌先。林俊杰嘅《可惜没如果》。 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12港人案中，两名未成年港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两人自愿认罪认罚，决定对他们所涉及的偷越边境罪作出不起诉决定。两人由内地执法机关经深圳湾口岸移交本港警方。警方表示，两人弃保潜逃，会征询律政司意见，再决定是否加控其他罪名。有家属和当事人简单会面，协助他们的人士说，两人被谈过去4个月发生过的事。本港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联合医院昨日初步确诊的护士转为确诊，彩怡花园第11座至今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蒲江明星海鲜酒家有3至4名员工确诊，几十名员工会送去检疫中心。佛教医院内科病房一名83岁男病人初步确诊，同早前在同一病房确诊的病人并非同一病格。病房早前亦有一名护士确诊。恒隆未能在限期前完成买入寿山村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宿舍物业的交易，由于涉及中美外交事务，并非一般商业行为，集团正是研究延长交易完成时间的可能性。外交部表示，根据对等原则，中方要求美国驻华使领馆包括驻港总领事馆在出售或处置房地产时，必须提前向中方提出申请，并获答复同意才可以进行。特区政府表示，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特区政府严格依照有关规定行事。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买卖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有关交易的行政程序。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盟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双方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习近平强调，中欧投资协定展现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又说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应该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欧盟说协定有重大经济意义，中国将为欧盟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提高补贴国企的透明度，不会强迫技术转让。北京亦都承诺遵守国际劳工规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网站贴文，指协定将维护欧盟利益，推动欧盟的核心价值，提供消除强迫劳动的手段。欧盟正是与中国合作，根据巴黎协定保护气候，并促进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498点，升1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2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9，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7，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29，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

读之是舒畅无比，好似呼吸新鲜洁净的空气，一番洗清秋。他做人非常简单，是朋友他就非常怀念，好想能够天天见面，不是朋友的就永远不要见面。他有一首短诗是这样写的： 推开门，我走进一间咖啡室，坐下来叫了一杯咖啡，对着前面空了的座位，便想微笑，便想说话。 情味在李国威文章里面永远是一种恒常的题材，只是有才气的作家才可以写到这些文章，但是咁有才气的作家，天不假年，人生何其匆匆呢？怀念他的朋友真是很多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啊，我是林佩里，继续同心理学家黎清文咧倾下家暴。 好啊， 你好啊 ，Elizabeth。 喂 ，Hello。 系啊，我正话上一节咧讲到嗰、那个弱与被弱嘅关系啊嘛。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张爱玲嘅咧？ 嗯，应该冇。 哦，张爱玲咧，佢香港人熟悉嘅一个作家啦，因为佢好多小说都改编咗电影咁。咁啊，弱与被弱呢样嘢咧，特别系男人与女人之间嘅弱与被弱关系咧，系佢最中意写嘅题材。咁啊，好多人都熟悉嘅《色戒》嗰套戏啦，其实都系讲啊女人咧点样逃唔过嗰个男人个五指山。 嗯。 倾城之恋咧，或多或少都系。咁啊，张爱玲自己个人生都系嘅。 嗯。 佢个第一任老公嘅胡兰成啊，就系、是、一个连续犯案嘅奸夫吓，咁、啊、但系张爱玲咧俾佢嘅系玩弄于股掌之上嘅， 嗯， 吓、啊、咁如果从呢个角度睇家暴咧，嗰、那个弱与被弱嘅关系咧就系、是、有好多家暴嘅受害者啦、啊，爱人唔明白嘅，点解佢唔去结束嗰个受虐嘅过程？ 嗯嗯。啊 即系呢个系咪经常发生嘅情况咧？ 系我谂，如果有呢个情况咧，就系、是、人哋睇到咧，就是、一个好严重嗰个状况，咁佢哋就会好震惊，点解你可以容忍？ 系， 但系当事人咧，其实就系喺一个温水煮死蛙嘅过程咧，由一个冇咁严重啊。或者是初初他对我好好啊，或者是千依百顺啊，冇咗我唔得啊，咁样即係为咗你可以去死啊，嗰啲咁嘅情况。慢慢慢慢呢就係、是、去到一个呢即係暴力循环嗰种咁嘅局面。咁、而呢个状况呢，因为佢真係逐渐逐渐落去咁样啦，亦都唔係话长期系咁差啦，可能系时好时坏啦咁样。咁、令到当事人咧觉得咧就系话误解咗，即系好似有啲俾佢情绪骑劫咗啊。即系话如果佢今日对我冇咁差喎，咁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啦。咁咧或者佢咁即系佢哋渐渐咧系为咗求生存，就唔系为咗咧求幸福啦。只系望住佢啊，佢如果唔打我或者唔饮醉酒唔闹我，其实佢好好噶咁样。即系我哋会听到呢啲故事嘅。咁其实佢哋已经咧失去咗一种咧，其实即系客观嘅标准噶啦，已经。即系喺佢只系活在佢个状况里边咧，即系求过得去生活啊，唔好激嬲佢咁样。咁但系被虐嘅人咧，唔系话完全冇权力嘅吓。咁、其实佢哋有时因为施虐同受虐之间咧，其实佢有个暴力循环。暴力循环嘅开始咧，就系话初初都系个酝酿期嚟嘅。嗰啲问题就系话大家都摆喺心里边啊，好似有啲嘢忍下忍下咁样。咁到有个触发点，就一个爆发期，咁啊可能喐个手啦咁样。咁然后一个蜜月期， 咁喺呢個蜜月期咧，就話啊，對唔住啊，我認錯啦，我真係最衰，我真係好慚悔啊，咁我對你好好啊，咁樣。好啦，喺呢個蜜月期裏面咧，就令到嗰個受虐嘅人士覺得啊，我自己都有啲 power 喎，佢都對我好喎，或者我可以要佢做啲乜咯喎，咁樣，咁又算數啦，又原諒咗佢啦，跟住又去翻個醖釀期。咁然後呢個暴力循環咧，周而復始咁樣咧，令到好似變咗個人生咁樣，亦都可能係合理化咗咧，就話誒佢唔係咁嘅，佢好嘅起上嚟又好好咁樣，咁就疏忽咗其實佢自己係長期受於一個被虐嘅情況。所以幫呢類人士咧，其實就係話首先佢真係要知道自己真係個境況係有問題先。好多時係佢哋係唔知道自己個境況有問題，佢仲以為咧其實佢淨係望緊佢可能365日有30日係好嗰啲日子去期望。咁就疏忽咗有360日咧都有問題，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唔會去將即係實際嘅嘢講俾人聽，佢只會講翻一啲咧啊佢好嘅情況啊咁樣，亦都唔願意咧去面對，即係亦都唔敢去面對呢個情況啊，因為佢其實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咁樣講咧，就背叛咗佢啦，或者佢會做出啲即係傷害自己嘅嘢啊，因為我諗我頭先講咗有兩類人士咧，一個咧就係話好害怕被拋棄啦，或者佢有一個真係病態嘅妒忌心啦嚇，呢兩個情況嘅人咧，佢哋嗰個手法啊，或者佢哋嗰個操控性嗰個慾望係額外強烈嘅。 係，你正話講過嘅，即係話，所以個受暴嘅配偶症候群啊， 係啊 ，這個咧我哋就咁睇嘅時候嘅旁人啦嚇。当你不是置身其中的时候，会觉得那些人很傻。但是呢，如果你身处其中呢，其实我们都很多时候做紧这样嘢嘅。你正话讲嗰样嘢好有趣，而呢就是话，哇，如果一个成日都虐待，成日俾人虐待嘅妻子，当个老公冇打佢3日呢，佢已经觉得个老公好好啦。咁你话觉得呢个女人好傻，但其实呢个系人性嚟嘅。等於而家我哋覺得咧，15,000元平方尺嘅樓係平一樣啫嘛，係咪？ 係啊，我哋為咗生存咧，要歪曲咗我哋嘅思想。 同埋我哋會不斷咁去調整我哋嘅期望。 啱， 為咗令到嗰樣嘢咧係可以忍受啊。即係其實呢個係人嘅一個即係所謂處理嘅一個所謂嘅 coping strategy。係 生存 應對策略嚟嘅，係生存策略嚟嘅。係。其實咧，家暴嘅問題咧，喺香港有幾嚴重咧？現時 我就覺得我唔可以點樣去講有幾嚴重啦，但係我就想反而講一個大家可能有啲偏見嘅睇法咧，就好似可能嘅家暴發生喺一啲低下階層啊、婦女啊，或者教育差嘅， 即貧賤夫妻百事哀。係 啦，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我諗喺任何階層裏面，就算受過好高等教育嘅人咧，其實咧佢哋都會係面對呢個情況。咁只不過佢哋可能即係有好多嘅合理化嘅嘢嘅情況去解釋啊，或者係去令到自己好過啲咁樣。咁首先呢個係一個大家要知道嘅情況，係唔好覺得呢樣嘢淨係喺一啲即係唔係好多教育嘅人士出現啦。所以你就話，即係話我哋其實就算受咗好高教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喺個關係上咧俾佢捆綁咗，捆綁咗，因為你頭先講咧就係話嗰個權力喺邊度嚟？嗰權力其實我俾佢嘅，即係咧我重視你，我先係會受你個影響咯嚇，咁就係話佢用啲咩方法令到我俾佢捆綁咗咧？就是、用愛咯嚇，就因為我愛你，所以咧你唔可以走。 以愛之名 係啦，以愛之名去歪曲咗好多嘢，所以我諗張愛玲講嗰啲小説，大家都睇得出就係離不開留不低嗰種狀況嚇，即係咧我。即係嗰個聯繫啊，或者嗰個英文叫traumatic bonding 啊，即係喺一啲 創傷之後， 係啦，即係個創傷症候群。創傷之後，嗱，你諗下我平時對你好，咁咪對我好咯。但係如果話哇，你激嬲完佢，跟住佢又對你好，哇，你好似咧皇恩浩蕩咁樣啦，係咪啊？即係咧突然之間咧，哇，覺得咧佢好重要。所以有時咧呢啲咁嘅 traumatic bond 咧，即係創傷性嗰種聯繫咧。其實更加令人覺得咧，一個聯繫更加強烈，更加離唔開，更加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樣，即係有種歪曲咗嘅感覺咯，係。 好似共过患难咁啊！ 系啊，嗰、那个情绪个上落好强烈，因为喺个脑里边嗰个记忆都强咗嘅。即系咧，我哋唔会记得我哋嗰日帮同我哋饮咖啡但嗰个好朋友，但我哋记得哇，我点样患难发，跟住佢咧点样递张纸巾俾我抹咗身上啲泥啊！即系我哋有时喺一啲患难情景嗰个记忆咧，确实系强烈好多，呢个天性嚟嘅呢个系。 你处理过啲个案咧，有啲咩特别深刻嘅咧？ 我谂个深刻嘅，头先我都讲咗一啲咧，就真系好多时喺夜晚出现啊，即系夜晚出现啊，亦都咧系我试过有一个个案，佢其实系讲咧就话，如果佢唔爱我，佢唔着紧我咧，其实我真系俾佢打死都冇所谓。即系去到咁嘅情况，即系我谂就对有一啲即系有啲创伤后遗症嘅人士里边嚟讲咧，对佢嚟讲，我个伴侣唔理我，抛弃我咧，其实我等于我生命咧好似冇意义咁样。咁所以其实呢种人士其实系好危险嘅吓，佢将所有嘅嘢咧都摆咗喺个关系上，捆绑咗个关系，骑劫咗个关系，令对方咧爱你唔到啊吓，因为咧呢个爱咧太痛苦。咁亦都做咗好多伤害咗小朋友嘅嘢啦，因为細路仔其实虽然你话我喺间房里面发生嘅嘢，但其实屋企香港有几大呀，间房嘅发生嘅嘢全屋都知嘅。咁所以我諗就係好深刻呢，就係话每当时呢对配偶其实夜晚呢都出现呢啲情况，係要傾呀，傾到你唔好瞓啦，你傾掂先啦咁樣。但其實先生第二招呢，其實係要做一啲即係體力勞動嘅工作。咁其實見到佢哋呢個暴力循環呢，其實我諗就真係唔知會幾時會即係發生一啲好大嘅問題出現囉。而當事人其實嗰個俾嗰個情緒騎劫呢，其實係好難令到佢平靜到去睇返件事嘅。唔容易嘅，其实系。 其实香港嚟讲咧，帮助家暴嘅受害人嘅资源咧，足唔足够嘅咧？ 我觉得足够吓，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社会福利处其实都有一啲即系专责叫家庭保护儿童科咧，其实系真系专做一啲真系呢啲个案嘅吓。咁而警方咧，亦都咧对即系。對呢啲個案咧，其實嗰個敏感度咧，比起幾年前咧係敏感咗好多嘅。咁而佢哋知道咧，即係調解，譬如話，而家大眾市民咧，其實咧佢哋都知道一喐手嗰個咧，其實就蝕底㗎啦。好多時我哋會睇到咧，就係話雙方咬得好犀利，平靜唔到，是但一個會去報警嘅。咁咧警察會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家事調解咁樣啦。咁然後佢哋咧會咧就順道咧就轉介俾社會福利處咧跟嘅嚇。咁咧，所以我哋而家社會處其實保護家庭兒童科咧，其實收到好多呢啲個案，咁去幫佢哋及早即係介入嘅嚇。咁所以我諗咧就仲有好多其他一啲 NGO 啦，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一啲嘅，譬如話和諧之家啊，咁明愛啊，咁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呢啲幫助家暴影響嘅人士啦，男士亦都有啦，男士亦都受家暴影響，其實佢哋都有好多服務係幫佢哋嚇，亦都鼓勵佢哋咧。其實我哋又有家施虐者小組啦嚇，即係有一啲真係係你都其實都好感動咧，就係話有班男士，即係其實佢真係用咗暴力向太太，咁其實佢哋嘅小組裏邊咧個成長啊，咁先去回顧翻咧，原來佢哋其實係。從來都唔知道自己個情緒係啲乜嚟嘅嚇，亦都唔知道自己係嬲緊啊，亦都唔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亦都唔知點樣向太太表達佢嘅需要，就唯有惡啊鬧啊咁樣嚇。咁所以喺嗰個成長小組嗰、那個家暴成長小組嗰、那個施虐者小組裏邊，其實我哋見到佢哋咧，其實係好願意去有人聽佢講嘢，原來亦都好願意咧去學習原來。向太太表達佢嘅需要咧，其實係有效過用其他唔好嘅方法嚇。咁、所以我諗就係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期望咧，即係中國人嘅文化或者香港啊、國內啊，咁其實可能我哋中國人嘅文化裏邊，其實好少咧去點樣去幫 男士咧去表达佢嘅情绪嘅吓，咁、 嗯、 男士天生亦都系弱啲嘅，讲真呢样嘢吓，咁我哋中国人嘅词汇亦都系弱嘅，即系嚟嚟去都系开心唔开心啊咁样，即系好少讲话我好挫败啊或者好伤心啊。 除非你系文学大师。 即系讲唔到几句字嘅，即系尤其是你睇啲青少年咧，其实你去表达能力好弱。咁、 嗯、 如果我哋即系好似头先首歌咁样咧，可以好好讲咧，咁其实就唔使行咁多冤枉路吓、 嗯嗯。 即系好好表达，其实我愤怒嘅原因，其实系因为我得唔到我想要嘅爱吓、 嗯， 我得唔到我想要嘅尊重吓，我感觉好似俾你羞辱咁样吓。咁如果我哋可以咧，由细到大都训练到我哋可以去咁样嘅表达咧，其实我相信屋企人咧，其实系想大家好嘅吓、嗯。只不过我哋得唔到嘅时候咧，我哋俾嗰种愤怒掩盖咗啊。我哋表达唔到我哋嘅软弱嘅需要，但系就用咗愤怒去表达，令到产生一啲恶性循环啊！大家系， 所以尝试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噶，特别系家庭嘅问题嘅，只会系达到反效果。 系。 咁啊，今日多谢晒啊 ，Elizabeth 啊，黎清文咧，同我哋倾家暴嘅问题啦。 系，多谢晒你。 咁啊，听日咧，我依书直说嘅啫，个题目咧就叫做《年之将尽，从绝望到期望》。咁啊，主持嘅邓达志、黄仲显医生。咁啊，最后呢只歌啊，都系有 Elizabeth 点嘅。 唔系呢个系正面好多噶啦，我谂就系睇翻每个人嘅好嘅地方咧，咁大家就会开心啲噶啦。因为我谂个题目都比较今日讲嘅嘢都沉重啲，但我始终相信咧，家庭咧系一个大家系想大家好嘅地方嚟嘅 吓。咁我哋一齐去揾好嘢。 Okay, Jason Mars, look for the good。 唔该你，拜拜。 多谢，拜拜。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